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落难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徐成、赵老师，演播江宁。第五十四章，鬼岩礁。这时，剑门看到长老身后黑洞洞没有门的屋子里，一高一矮两个身影转了出来。高的正是阴阳师卢蛇夫，而矮的手里拿着金色折扇，不是幕府将军又是哪个？在将军的狞笑声中，剑门手一松，传国玉玺脱手掉了，在楼梯的隔挡上磕了一下，然后顺着楼梯缝向下落去。剑门急向下看，只见二十几名黑色铠甲的日本武士将铜雀等人团团包围。哈罗德见玉玺从剑门手中落下，猛冲几步跃起，半个身子在沙土地上滑行了几尺，远到楼梯正下，双手刚好接住玉玺。忽然哈罗德咦了一声，他手中的金镶玉玺由于在楼梯上这一磕，镶金的那个角竟然和本体铺开一条大缝。剑门记得小时候听右公公讲过，这传国玉玺本是赵国的和氏璧，后来被秦始皇得了许刻成玉玺，上面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书铭文还是秦丞相李斯写的。后来汉朝王莽篡位索要玉玺，太后怒斥玉玺摔掉一角，王莽命工匠用黄金镶嵌修补。哈罗德忍不住用指甲用力去抠玉玺上金角的缝隙，金角竟然被他扑的一声抠了下来。另在楼梯上观看的剑门意外的是，金角被抠下的部分竟然连着一个寸许长的尾巴。啊，你这是何物？哈罗德忘记了正身处于被日本武士包围的危险当中，从衣兜里掏出放大镜，趴在地上拿起掉了金角的玉玺仔细看，只见玉玺缺失金角的部分被掏了一个长长的洞，似乎是为了掩藏这个柱体以便不被人发觉。再看黄金角上的柱体竟然是一个八角形，八角柱顶端竟用凸雕法刻着一个小小的曼陀罗纹章，曼陀罗的每一角中还纤毫毕现地刻着一个小小的佛像。没等哈罗德再仔细观看，玉玺和金角早被旁边的武士抢去，然后攀上楼梯献给幕府将军。当这名武士从剑门身边走过，剑门好想冲上去抢过来，但剑门知道只要自己轻举妄动，腾格斯、铜雀和哈罗德就会被日本武士们剁成肉泥。从武士手中接过金角，幕府将军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细细的吊眉毛上扬，嗷的发出一声感叹，然后笑嘻嘻的抬起头问卢蛇夫道：“ 那句民国话是怎么说的来着？ 卢蛇夫用扇子挡住嘴，呵呵的干笑几声，回答道： 嘿嘿嘿，我猜将军大人说的应该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第55章，南海之眼。哈洛德并不晓得从玉器里抽出的这条神秘的玉玺金角究竟是什么东西，他脑子飞快地旋转，寻找记忆当中类似的物品。很快他的记忆定格在了某位曾经替米兰公爵设计兵器的画家，他看过那位画家的许多超时代武器和机巧之物的设计图，虽然公爵更感兴趣的还是他的肖像画而不是他的设计稿，但是那些机械设计真的是巧夺天工，其中有些机械的驱动需要的并非是人力或者其他力量，而是某些据说寄宿了什么魔法力的载体。他在图纸上注明，只要把这些小小的魔法力载体插入机械的对应空槽，就可以使机械运转如飞。听说这种魔法的历史比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大帝还要古远。哈罗德立即明白了这可能是多么了不起的东西，脱口而出：此物在玉玺中寄宿千年不为人知，只怕是用来驱动什么的载体，或有无上法力沉睡其中，也未可知。话音刚落，哈罗德感到后脑遭受重击，日本武士的刀鞘狠狠敲到他的后脑，哈罗德只觉得眼前金星乱冒，四仰八叉的昏倒在地。武士把他拎起来拖到腾格斯和铜雀旁边，哈罗德似乎猜得不差，见闻看到卢舍夫和幕府将军在听到哈罗德的话之后微微露出惊讶的神情，或者他们意图得到这个黄金角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站在长老身后的卢舍夫再次呵呵呵地笑起来，他阴森森地说道： 正是如此，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三样神器其中之一就是传国玉玺，只不过我们在上次取得玉玺之后也琢磨良久，未曾发现的玄机今日竟被这个西洋蛮子发现，真是天缘巧合呀。 剑门想不出如何脱身，现在除了直面对手也没有其他办法，反正能多拖延一会儿或许能想出办法。剑门在楼梯上站起来问舍夫：你说此物蕴藏玄机，那其中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卢舍夫和剑门这是第五次见面了，即便舍夫自己也从未想过和这个原是大明太子的海桃斋小伙计产生这么多次交集。卢舍夫咧开嘴，伸出紫里发黑的长舌头，舌头尖闪着白光，说道： 真不愧是大明太子，即便死到临头也还当真临危不惧啊。不过现在你知道这些也没用，趁现在交出海沉木，将军大人心情大好，或许能饶你们的性命。 剑门领教过多次蛇夫的迷魂术，看他张嘴便知道他要诱使自己说出海沉木的下落，连忙避开他的舌头。看到剑门不上当，蛇夫皱了一下眉。幕府将军不慌不忙地笑笑，走下几级台阶来到剑门面前。由于身材矮小，他站在比剑门高两级台阶上才能和对方一样高。幕府将军像是许久不见的老朋友那样对剑门深深地鞠了一躬，用软绵绵又似乎颇为诚恳的语气对剑门说道： 鄙人武田某只是一介荒僻贫困小国的国主，大明素来是鄙人敬重有加的天朝上国， 不料此次前来佛岛，不幸给阁下添了许多麻烦，鄙人深表遗憾。这一块海禅木对鄙人非常重要，如果丢失将会非常麻烦，可否请太子殿下赐还呐？ 幕府将军外貌尖嘴猴腮，皮肤黝黑，笑起来满脸皱纹挤在一起，两撇小胡子也跟着一翘一翘，像极了海边的老渔夫，和他身穿的华丽铠甲毫不相称。可是这位将军大人看起来毫无威严，笑容里似乎掺着蜜糖，几句不痛不痒的话经他口中说出来，犹如冬日里在暖洋洋的炉子前摸猫的下巴，让听者受用无穷。 不好，剑门这才明白过来，幕府将军的笑容和声音同蛇夫的迷魂术同样具有着控制人思想的能力， 他恐怕就是利用这种能耐统一了日本。想到归想到，想要应对已然是晚了。剑门只觉得整个人的思绪都掉进漩涡里，将军堆满笑容的面孔也变得扭曲了，剑门的舌头失去了抵抗能力。他说道， 海臣木被青龙船吃下去了。 听到这句话，幕府将军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不悦，他用右手手中的折扇敲了一下左手手掌，猛地回头看向卢蛇夫。蛇夫面色如常，阴笑着说道， 这个无法，海臣木坚硬如铁，并非凡物，青龙船虽是灵船也难以消化，只怕还在他肚子里面存着。 幕府将军这才转身为喜，脸色也恢复了红润，继续用软绵绵的声音对剑门说道， 太子殿下可能带鄙人前去取来此物啊。 此时的剑门神志早已恍惚不清，听了将军的话颔首点头，回身走下楼梯，走出两步，剑门的双眼似乎恢复了少许原本的清澈。他问将军， 你们拿了海臣木可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幕府将军立即换了一副严肃面孔，将手中折扇用力一撅成为两段，说道， 鄙人以武田守护神八幡大菩萨之名起誓，若得到海臣木后对你下毒手，天不佑我武田家。 剑门点点头，眼睛又变得浑浊了，脚步沉重地带着将军和蛇夫从渔人村落走出来，朝着青龙船走过去。当走过铜雀、腾格斯等人身边时，腾格斯朝剑门连叫了好几声安达，可是剑门就像是没有听到，继续向前走着。渔人长老等他们走出好远，缓缓从楼梯上站了起来，凝望剑门等人的背影。青龙船停在鬼岩礁下坡的浅滩，船边有数名身穿黑色铠甲的日本武士扛着寒光闪闪的长枪走来走去巡视。不远处被蓬莱巨炮摧毁了船楼的火山丸悄悄浮上了海面，随着铁灰色海波晃动着它带有金色奢华装饰的黑色船体。只见剑门走到青龙船船首的龙头雕像前，明目念了几句，手按向龙井。奇怪的是，剑门的手在接触到龙井的刹那，龙井竟然柔软地包住他的手，把他的手吸了进去。剑门的手在里面摸索了一阵，等拔出来时，手上果然多了一块黑色的海臣木。幕府将军迫不及待地把海臣木抢了过去，一面抚摸，一面发出枭鸟似的咯咯的怪象。在被七里偷去那么长时间之后，这个东西终于回到他的手边。 果然潜伏在海底跟着青龙船是对的，不但顺利进入南海之眼，还得到了三件神器。 南海之眼，幕府将军说出的这四个字令昏昏沉沉的剑门猛然地醒悟过来，他想起在巨龟寺老龟石化前对他说过的话， 你既然被这 枚珠子选中，那么你的使命就不在这里，而在遥远的南海之眼。 剑门问将军，你说南海之眼？幕府将军心情极好，给剑门解释起来也不嫌麻烦。 哦，太子殿下不知道吗？你潜入的这个球形海域就是所谓南海之眼的中心，天下海洋犹如生人，也由口鼻而言，要呼吸吐纳，这南海之眼就是大海呼吸吐纳之孔。南海之眼隐藏极深，每日只在固定时间开放，唯有在此时间内才可潜入。数百年前的高僧施展无穷大智慧建造了佛岛，又以无边法力创造出佛岛之海，并放入这海眼之中，以保常人不能接近。只不过世人都只知道佛岛，南海之眼的名字绝少有人知道。 剑门这才感到老乌龟所说果然不虚，似乎冥冥之中一直有某种神秘推力在把自己推向南海之眼中的这个奇妙世界。自己漫无目的的寻找佛岛，本以为毫无头绪，其实之前发生的每一件事却都在被一双巨手操纵着，连接到一起，把自己送到这里来。简文淡淡地说道， 原来如此，那么阁下如今得到了海城木和玉玺，可否放我等一条生路？ 剑门望向铜雀、腾格斯等人，虽然佛岛近在咫尺，但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换回这几个同伴的性命。幕府将军同卢蛇夫相视一笑，轻描淡写地对身边武士下令道， 将三个人全部斩了吧。 等等，你之前向什么八幡大菩萨起誓，说会放我们一条生路的？ 幕府将军做出似乎很健忘的样子，故作迷惑地问蛇夫道：“ 啊、哦，我答应过这种事吗？” 蛇夫用扇子敲了一下脑袋，弯下腰对将军说道：“ 将军，似乎有启示说，不杀太子剑门。” 啊、哦，对对对。我是说过不杀你，不过我只答应过不杀你一个人。 将军将海城木放进袖子里，和颜悦色地对剑文说完，又对传令的武士说道， 快点处理，我们还要赶路呢。 传令武士答应一声，小跑着去传令。剑文这才知道上了当，他伸手要去掏连发冲拨个鱼死网破，旁边的武士早把他的武器缴械。看着剑门的举动，幕府将军像是看猴戏一般的开心，笑着说道， 太子殿下不必惊慌，我们这次前往佛岛需要三件神器，一是海沉木，二是传国玉玺，三就是你本人了，鄙人如何舍得马上杀了你？ 我是第三件神器。 对于这个答案，剑门异常惊诧，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也在幕府将军和卢蛇夫的狩猎范围内。卢蛇夫阴恻恻地在一旁插话道， 正是如此，海沉木可以驱避佛岛的守护神灵，玉玺可以唤醒佛岛的记忆，而太子你将是令佛岛获得力量的无双祭品。 原来如此，剑门听说过一些奇怪的祭拜方式，但这个阴阳师竟然认为佛岛也需要用活人来祭献，他不禁觉得有些好笑。此时想要逃走已是不可能了，正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剑门只能再次提出要求， 好，我跟你们去，那随我来的这三个人可否得活命？ 将军轻蔑地笑出声来， 你是我掌中之物，岂有提条件的资本？正所谓天子一言九鼎，鄙人既然发出号令要杀人，岂有收回的道理？ 剑门胸中怒火中烧，他想冲过去掐死这个比自己矮上一头、看起来并不强壮的小老头。突然只见从鬼岩礁上派去传令的武士狂呼着跑下来，腾格斯扛着铜雀驾着哈罗德紧随其后，但武士似乎并非为腾格斯所追逐，腾格斯也是在拼命跑，像是在逃避什么。鬼岩礁高出海面很多，三面绝壁，只有一面是缓坡，武士和腾格斯翻过坡跑下来。从剑门的角度看去，整个渔人村被坡所挡，看不到后面的情形。不久令武士和腾格斯狂奔的东西出现了，只见成百黑乎乎的影子从坡后的村子方向如同蚁群一样顺着缓坡奔流而下。幕府将军吓得倒退几步，蚁群般的黑影逼近，原来是一群和鱼人长得极为相似的怪物，他们也有着和鱼人一样的大头，泛着绿光的身体显然要强壮得多。腾格斯虽说肩上扛着一个，胳膊下还夹着一个，脚下的速度丝毫不比前面的武士要慢，靠着一股蛮力头也不回地向前跑，整个脸都被憋成猪肝色。武士生怕被鱼人怪赶上，时不时地回头观看，不巧脚下正有一块石头，马失前蹄绊了一跤。腾格斯迈开大步从武士身上一跃而过，稳稳落在他的身前继续奔跑。等武士爬起来，鱼人怪早就追到近前，武士绝望地抽出腰刀，哇呀呀惨叫着朝当先的鱼人怪砍去，不料刀劈在鱼人的肩膀上竟然应声而断。几个鱼人怪扑上去把武士抓住，像撕扯布娃娃一样轻易地把这名身穿铁制铠甲的武士连人带甲撕成了几大块。沙滩上的武士们见到这种情景都被吓傻了，武艺高强的天狗众早在蓬莱之战就彻底全军覆没，幸存的这些武士不过是一些肉身凡胎而已。一艘在附近巡逻的日本山板滑到岸边，船上的几名武士跳下船，慌慌张张地向幕府将军禀报： 报告将军，有许多绿色的鱼人怪源源不断地爬出深渊海沟，沿着鬼岩礁断崖向上爬，数量难以计算。 这意外的变故让幕府将军和卢舍夫都惊慌不已，将军几个箭步跳上小山板，命令在海滩巡逻的武士： 显示尔等忠义的时刻到了，快快给我挡住敌人，保护我逃离。 日本武士都是从小训练的战斗机器，被灌输以对君主的愚忠，主人一声令下，十几名武士发声一喊，各举刀枪冲着迎面而来的鱼人怪冲去。幕府将军看到还在海滩上的剑门，想起他是前往佛岛的重要道具，忙又跳下山板过来拉剑门的手，要他跟自己一起走。剑门见腾格斯正朝这边跑来，自然不肯随将军而去，也用尽力气和将军僵持。气急败坏的将军拔出腰间的黄金短刀威胁剑门，想要刺向剑门的非要害之处，逼迫他快走。正当将军装饰着电壳纹饰的金短刀快要刺到剑门身上时，只听将军哎呀的惨叫起来，手中的刀落到海滩上，抓着剑门的手也松开了。幕府将军的双眼插着两枚手里剑飞镖，鲜血从两个失去眼珠的眼窝里流出，瞬间失去光明的幕府将军惨叫着： 蛇夫，蛇夫。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四海惊奇，冒险继续。活力 X 档案，每天中午一点半到两点，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